讯来，请您继续收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英雄者就黎明于水火，论三国手游，当有史诗之战场，激变之智谋，无双之动作，握百万雄兵，战天下群雄，即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义薄云天关云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意涵。这次能够成为九阴代言人，真的非常开心。九阴游戏里面，不管从画面、操作、打斗特技，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都超级棒的。而且游戏里面的门派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相信大家一定会和我一样喜欢上这款游戏。九阴手游今日正式上线，和我一起闯荡江湖吧！九阴真经，这是你的江湖。 一会儿我兄弟来斗，你去不了斗着走， 兄弟。谁没几百个兄弟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愿敢称殿长。 就凭你们那几个人啊！ 兄弟们，给我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 约战挺低调。 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战斗。是我要的痛快爆发，这是我的自由无限。你准备好了吗？和我一起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蜗牛为梦想而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今天呢，依旧是为大家带来了应该说是一集好书的集锦的节目。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疯狂年代》《日本帝国衰亡史》以及《蒋勋说文学之美》，这一共是有五本，这也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应该说是一系列的啊，现在市场上的热销书和畅销书。今天呢，我们依旧是请到了一位学者，来自国家博物馆的严志。严志，你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听严志谈文章中的历史。可能刚才呢，在我说这几本书的时候啊，听众朋友可能在想，哎，怎么把这样的一些书放在一起了呢？刚才听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内容以后，大家都能明白了。那么这应该说这一系列的书当中啊，都是和历史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的。那我们刚才既然谈到了几本书，我们就先来听严志把这几本书的一个简单的情况做一个说明。因为今天的涉及的书非常多，日本的，然后欧洲的，然后还有中国的，然后包括中国古代的，当然也有欧洲古代的，近代的。那么其实是这是我算了算啊，好像一两千年都出去了，是吧？ 对，今天推荐的这几本书呢，加在一块儿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哈，就是古今中外哈。 对，古今中外， 确实有古有今啊，有中有外啊。那么我们先看这里面，这里面这个中野京子写的这个《疯狂年代》啊，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这本书。 啊，这是一个日本的这个学者啊，中野京子，他是早稻田大学的讲师。那么他的专业呢是德国文学和这个西方文化史专业。那么我们大家也很熟悉他的以前的一些作品哈、啊，最近也出版了很多他的作品，包括这个《名画之谜》啊，希腊神话故事。包括他马上还要出一本，就是也是《名画之谜》历史故事的这样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主要是在写这个法国大革命前后各一百年，也就是大约横跨20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欧洲的这个文化史的这么一个著作啊。这是一本非常通俗，但是同时又非常有深度的一本书。 嗯， 那么日本帝国衰亡史呢，是这个一部名著啊，实际上是它的作者是美国的作家兼历史学家啊，约翰托兰。那么他在1970年。第一次出版的这本书，然后呢这本书也是在1971年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啊，是非常著名的一本书，堪称是这个和著名的约翰夏伊勒的那本《第三帝国的兴亡》啊相提并可以媲美的这么一套关于日本帝国的这样的一套书。 嗯， 第三部呢就是蒋勋先生的这个文学之美啊， 嗯， 就是在讲，实际上我们从看他的目录上可以看到，实际上是蒋勋先生把中国文学史啊从头到尾给梳理了一遍， 嗯， 各种按照这个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的这个题材，那么来分配的各种章节和不同，一共包括5本是吧？ 哎， 他这一套 有唐诗，有宋 词， 然后呢是从《诗经》到陶渊明， 对 啊，然后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 对， 嗯。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吧， 啊，对，是的， 我觉得刚才呢，一定是要请严志啊，先把这一系列的书做一个梳理，否则的话，我们今天这个内容真的特别大啊。你想，古今中外，这是一多大的话题啊？ 没错，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除了呢是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系列的书以外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古今中外的书啊，大家看起来有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呀，说我看晕了，或者看着看的时候说，我怎么在我脑海里面都是碎片，始终不能够把这个书啊，它到底讲的什么给串起来。那其实，在我们今天一起分享这些好的内容的同时呢，我觉得严志也可以把这样的一种串联的方法，怎么去看这些书、读这些书的一些方法教给大家，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非常重要。 嗯，对，其实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以前读书也是一个是非常散啊，兴趣爱好点非常多，同时呢记忆力又不是太好，然后呢就会像这个 你也会看穿是吧？ 对，像这个黑瞎子掰棒子哈、啊，把捡了一个掰，然后扔掉一个，捡一个扔掉一个。那么当然肯定是你首先要有一定的阅读量，在这个阅读量的基础之上，你形成了一个在某一个领域或者是某一个方面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在这种前提下，然后你再读其他就是再读相同领域里面的某一部新书的话，你可以调动你的这个知识储备来去理解这本书它想要表达什么样的。 对对对，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一系列的书啊，其实都可以从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些方面去做考量。因为咱们刚才谈到的这些书，咱们就举个例子吧，从疯狂年代来说， 对， 那么疯狂年代谈的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啊，关于欧洲史其实这样的书特别特别多， 没错， 因为虽然离我们并不是很近，但是离我们也并不是很远，有非常丰富的资料去考证， 对， 而且呢，那欧洲其实也是内容也特别特别多， 没错， 所以会有很多人从很多的角度去写。那么今天呢是中野京子，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这个作者是中野京子，他是一位艺术史方面的专家，所以他写的这个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可能和大家看到的啊其他的一些版本不太一样。我们会对比的跟大家来讲，比如作者他的一些生平，他的一些专长，那么他写出来的书是什么样的，他的角度。那么其实这特别有趣啊，不仅仅是这个疯狂年代，咱这例子可以举这个三本书，这日本帝国衰亡史，那么作者的角度呀，还有他的这个内容的角度，还有这个蒋勋说文学之美，我们都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别的介绍。 对对，是的。 那 我们先从这个《疯狂年代》这本书讲起，好吗？ 好，那咱们就从《疯狂年代》这本书讲起，其实是应该从历史讲起，把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先跟大家说一说，这样才方便大家理解这本书。 对，我主要是这样讲，就是说，因为中野京子这位学者呢，他是西方文化史的这种专业，他讲这本书也是按照文化史的这个角度来去叙述这200年的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些片段。他主要是讲了100个小故事，这里面涉及到的有帝王将相，有艺术家。 啊，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当时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人物。 嗯， 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些片段给串联起来，是吧？所以就需要我们对于这一段历史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背景。 这是肯定的。对对对。 因为我们知道，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这一百年，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它影响到的这一百年是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这么二百年的时间。 哎， 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实际上是从十七世纪中期，比如说1648年， 咱们先要说一个特别重要的时间点，就法国大革命的这时间点，1789年。 对，1789年，对，法国命大革命。 对对对 对， 对， 法共是攻克巴士底狱这样一个事件啊，作为一个开端哈，或者作为一个节点。那么在此之前的一百年呢，比如说1648年的这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规定的这个民族国家的这个诞生。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啊，是整个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种主权国家或者是民族国家诞生的时刻。那么在此之前的封建时代，所谓的欧洲中世纪，我们没有国家概念。 1648年之前的这个时间段， 大概是在公元七八世纪到公元十七八世纪，这么几百年的当中啊，是然后呢，在这个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属于这种封建体制。那么当时没有国家这个概念，大家只有领主的概念。 对。 那么一直到因为经过长期的这种小国之间的战争啊，到了1648年的时候，他们开始订立一套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主导的这样一套国际法的体系。 对，实际上就是几个领主可以集合在一起成立一个国家了。 而且 就是由以前的成千上万的国王变成了就只有几个国王了。 对，这时候关键是问题是这时候的领地的这个边界开始确定。在此之前呢，虽然说这个领主很多啊，在此之后领主也很多啊，封建领主也很多，封建领地也很多，但是呢，在此之前没有一条很明确的边界能够确定各个国家之间的这个范围。那么在此之后呢，逐渐开始出现了边界这个概念，那么领地之间还就不能再交换了。 嗯， 然后同时呢，就是一个民族啊，就是一个国家的这种概念，那么也由此产生。在此之前我们知道是一个广域国家，就是我们这个国家上没有民族的概念。只有教区是吧？在欧洲的话，只有教区啊。你是这个教区的，你是天主教的教徒，你是基督教的教徒，你是东正教的教徒。那么在中国，比如说我们是天下的概念，也没有国家，我们这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啊。那么至于说我们所说的中国是一个天下，那么中国是天下的核心啊，没有一个明确的民族啊这样的领土啊这样的概念。所以，但是一直到了法国大革命啊，开始出现了这种民族主义。啊，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种民族主义，民族独立、民族自觉这样的民族主义， 大家别小看这一百多年，就是从这个1648年到这1789年，那么这一百多年的变化是，我觉得比前面那一千多年的变化都大。 是的，是的，这仅仅是从政治层面啊，就形成了现代国家的这样一些概念和一些雏形。同时呢，从这个社会这个运动方面，我们知道出现了这个从文艺复兴之后啊，出现到了进入到十七八世纪开始出现启蒙运动啊，尤其是以十八世纪整个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前这将近一个世纪的这个时间内，比如说以法国为代表的这个出现的像伏尔泰呀、卢梭呀包括达朗贝尔啊，他们编纂这个百科全书啊，来传播这个新的科学技术和这种人文知识，那么来挑战这个教会的这种权威，那么掀起了一场知识界以至于社会界的这样一场启蒙运动。 哎，严志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很多普通人的认识啊，谈到法国大革命，可能更多普通人认为的就是欧洲的这样的一个君主制啊土崩瓦解的一个开端。那么在这一点上啊，其实在刚才你介绍过程当中没有提到。那么这个君主制的土崩瓦解你是怎么样看待的呢？ 其实当然法国大革命，我们说拿破仑横扫了欧洲的王冠是吧，把这个欧洲的君主的王冠纷纷打落在地。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是否君主的君主制实际上只是一个政体。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是一个国体，就是说它是民族国家啊，和这以前的封建国家是完全两种概念的国家形态。那么这个转变是更深刻的。至于说政体的这转变，就是所谓政体，就是说政府的组织模式。那么这个的转变还是比较缓慢。那么对，你像法国大革命之后，像虽然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但是呢，这个拿破仑称帝之后，他又变成了法兰西帝国。 对，它实际上是一个民主在帝国在民主的这样一个过程。法国人这一点做的挺变幻莫测的。 对对对。但是呢，法国大革命呢，同时促进了整个这欧洲的这个民族觉醒。 那么比如说拿破仑大军横扫之处啊，他这个摧毁了，他实际上终结了这个奥地利这个不是终结了这个瑞典帝国，那瑞典大公国，然后又把奥地利给打败，然后实际上他后来又促进了这个整个德意志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团结。我们知道在当时没有德国的概念，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概念， 嗯， 那么德意志当时是300多个小诸侯国， 嗯， 但是呢经过拿破仑战争，拿破仑把这个法国人的这种民族主义的这种思想传播到了德意志的境内，使得当时比如像歌德啊，像贝多芬，像这样的德国的知识界的精英、艺术界的精英，开始产生萌生了，哦，我们原来德意志是一个民族，日耳曼民族，我们要建立一个德意志的国家，统一的国家。从此一直到1871年这个普鲁士统一全德国为止，这个德意志帝国的完成得益于拿破仑的这个大军的这个占领。 知识量太丰富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疯狂年代》这本书了。这个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是通过这本书当中的100个小故事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叫幽默有趣的描述。那接下来我们就一系列的对比要出来了，就是这本书讲了什么，它是用什么方式讲的，和这本书的作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又在哪呢？我们继续来听严志说文章当中的历史。 好的，这本书呢，实际上作者他的安排是独具匠心的，他是以这个路易16，也就是法国大革命这个在法国大革命当中被革命者处死的这位国王啊，悲惨命运的国王，他的王后叫安托瓦内特啊，安托瓦内特为这个核心啊，以他的这个生日出生的这一年和这一天为一个节点啊，向前向后来叙述这个安排这个时间顺序， 嗯， 来探讨实际上他是在全景的在展现当时的这个欧洲王室欧洲的贵族阶层，欧洲的这个文化精英，他们的很多生活的片段。 哎，刚才忽略了一点，严志，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贵族皇室以外， 嗯， 然后因为中野晶子本身是做艺术的嘛，所以就整个的这个文化艺术圈他也有，但是这当中啊也有一些普通民众在里面有一些反应，并不是这个篇幅很多啊，但是也有一些， 嗯， 所以还应该说是比较全的反映了这个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他用100个小故事，因为这个书现在只出了上啊， 嗯， 还并不是全套的， 没错， 你觉得能够这200年能够通过这100个小故事来做一个反应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书，还是说是一本比较全面的艺术史书呢？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当然，这200年发生的这个变化和这个是历史发生的事件是非常之多， 啊， 非常丰富，肯定这一本小书是容纳不下的。 对呀，啊啊， 但是呢，如果写一本这个非常正经的这个研究性的或者教科书式的这种全景式的梳理，恐怕读者们也不太爱看啊。这就是中野晶子。 但是如果要写的能够像《日本帝国衰亡史》那样的话，嗯，可能就会有人爱看了。 对，因为不同的书啊，它有不同的写作目的。 哎，我们来了解。 对，它有不同的，它呈现给读者的是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因为像中野晶子呢，他本身是做文化史出身，所以说他更愿意把这个文化层面出现的这样的一些说白了就是一些八卦啊，所谓的文化。就是一些八卦信息哈。今天的我们的娱乐八卦都是一种文化，是当代文化的一种反应。 咱们可以通过这本书看一看当时的法国大革命前后的这个皇室的，还有整个的文化圈的这八卦都有什么。这本书应该非常详细了。 是的，是的，因为它而且它横跨的这个地理空间也非常大。 对， 因为它不仅仅是欧洲，还有包括美洲。因为我们知道，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实际上美国独立战争是爆发了这个爆发了独立战争，并且获取了这个独立。 嗯， 那么这也是震惊世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啊，诞生了今天的美国。那么这个书好像它的下册的目录里面好像谈到了美国革命， 嗯， 所以说包括它这里面谈到了很多当时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宫廷里面吃什么， 嗯， 怎么用什么啊，大家怎么去旅行，大家怎么去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这里面都谈到了。不光有王室的这个继承啊，财产的继承啊，包括宫廷的这种争斗啊，甚至是这个残杀呀，还包括很多就是生活的细节。 关于这本书啊，我们还有哪些特别需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内容？还有比如说像中野晶子这本书的一些观点呀，一些角度，我们也其实应该说明一下，有一个注解吧。 是的。 其中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可能听众朋友去过欧洲旅游，或者是去欧洲这个就做很多项目，他们如果读了中野京子的这本书或者相关的书的话，你们可能会有很多这个感受， 知道去哪玩了是吧、 啊、对对， 哪有名胜古迹了， 对对对而且你看这些古迹的时候，你会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这种感受。比如说他这里面书里面78页在介绍这个叫生下360名子女的奥古斯特强健王啊，这个是1713年的这个当时的这个萨克森的国王啊，就是今天的东就是德国东部啊，就是今天德累斯顿他们这个就是德国的萨克森州。那么当时是萨克森王国啊，他是奥古斯特是其中的应该叫奥古斯特二世吧。奥古斯特二世其实中国的其他的翻译一般翻译成奥古斯特强者奥古斯特，因为他非常强壮，他身材非常高大，而且非常的强壮，所以叫强者奥古斯特。而且这个强者奥古斯特是非常非常喜爱艺术的这么一个猛男啊，是非常有意思。我今年在德国德累斯顿专门参观了他的这个宫殿，叫茨威格宫，它里面就是有大量的瓷器的收藏。他非常喜爱瓷器，因为在此之前啊，欧洲的这个瓷器全都是从中国进口。 对， 欧洲人是不会造瓷器，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高岭土这种东西。那么后来呢，他们仔细的分析了这个中国瓷器的这个胎土，他们最后用化学的这种方法，就是很多炼金术啊，当时术士来帮助他，他请了很多很多术士来到他的宫殿里面，就去合成这种中国的这个瓷土，这个高岭土。最后终于在这个麦森这个地方啊，他合成了这种瓷土，从此就开创了欧洲的这个瓷器工业，就麦森瓷，这是非常有名的。那么所以说这个强者奥古斯都就是在当时非常有名。 哎，不仅仅是刚才说到这瓷器这个事儿啊，德国现在的瓷器其实也在全球都非常有名。 对啊，它是非常 精致细腻优美，我觉得都是在那个时候，应该都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基础。 对，就是中国人的手工艺品啊非常的精致，但是它是源于自然，是吧，自然界所有的这个东西我们略微加工，然后能够呈现出来非常好的状态。但是像德国呢，他们完全是一种合成啊，这种利用技术的力量来去合成这些东西。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啊，为什么中国的宋朝啊，那个时候应该说真的是中国地球的中心了。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强大？大家回顾一下，那时候中国主要出口的就是丝绸，然后养虫子、种树，然后织的丝绸，然后还有这个瓷器为主，然后另外还有茶叶。那么对于当时的中国啊来说，土地范围那么大，然后这些物产、这些农产品就出。因为真的就算比较初级的农产品了，真的是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那个时候用这些东西来换取外汇，也是奠定了当时的中国为什么那样富足的一个非常庞大的基础。 对对，在宋朝的话，因为宋朝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一多半是商业税， 是吧， 商业税，这是前所未有，并且后面也无来者的。 而且还要强调一点，你看咱们刚才说的，那时候宋朝主要出口的就是丝绸，然后瓷器，然后还有茶叶，但是换回来都是黄金白银还有珠宝钻石。 也没有这些，也没有什么珠宝钻石。因为其实世界上最大宗的这个贸易还是在印度，就是在印度的香料，这个对于这个西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像胡椒粉啊，还有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所谓香料，就是佐料哈，就是我们炒做饭吃饭用的这佐料。 有一段时间在欧洲，这些佐料还能当货币使用的，等同于货币。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非常珍贵，而且欧洲可能它也不产，它只有从印度啊，包括东南亚这边来去生产，比如咖喱啊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中国也出口了大量的这种丝绸和瓷器，但是可能销量比较大的还是在明清时期的这种外销瓷的生产。 所以我们再说回来啊，刚才我们讲了这样的一系列的细节啊，在这本《疯狂年代》当中，就是说了很多当时欧洲的细节。 对对对， 就是虽然读这本书，您不见得能够把整个的这个200年的欧洲史了解清楚了，但是至少当时的欧洲人他吃什么、用什么、怎么玩啊、怎么娱乐呀、穿什么衣服、怎么讲究呀，甚至有一些婚礼啊，或者这些重大的这个礼节的安排啊、习俗，在这本书当中都有了，就是一本八卦的欧洲，是吗？ 是的，读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这本书啊，对于欧洲的这200年的 整个这个面貌做有一个鸟瞰式的一个感性的认识。 下面呢，就来说一说日本帝国衰亡史。这位作者眼中的整个的日本帝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们说到了《日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先要从作者开始说起， 对， 然后从这本巨著说起。 对对，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的作家，叫约翰·托兰。 嗯， 约翰·托兰呢，实际上他是1912年生人，那么他在这个二战期间参加过战争，同时呢，他的大学学的专业呢是戏剧创作。他们年轻的时代一直希望成为一个有名的剧作家。那么他写了创作了很多他一生创作了5部剧本，并且呢创作了将近200篇短篇小说啊。但是呢，他的小说和文学作品呢，绝大部分都没有发表过。 发表过的就是这《日本帝国衰亡史》，出版过的就有这一本这一套。 对，这是他后来转型之后，所以后来他作为一个戏剧家，道路非常的曲折，非常的坎坷。那么到了他42岁的时候，有人劝他说：“这个你干脆改写历史吧，小说改写不了，就写历史吧。”他忽然转型成功之后，他就一举成名。当时是他写，有人告诉他让他写一个关于飞艇的这样的一段历史， 嗯， 包括德国的这个齐柏林飞艇哈，我们都知道非常有名。他写的，他通过采访，通过查档案，通过这个查资料，那么写了一本书叫做《天空的船只》啊，然后一举成名，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著作的作家。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集内容啊，听严志谈文章中的历史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一时间心里涌起许多的迫不及待。平息了连连风尘，才知道那些曾经拥有却不是爱。握着的手已是昨天，做了没说的事，你是否真的明白？梦里遇见秋一样的你，醒了是飘着片片红叶的现在。常常想时光的事，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说不必惦念着你的未来。但忘了匆匆而过的故事，日子总是无聊，偶尔精彩。走过的路已是昨天，说了没做的事，你是否还在期待？梦里遇见秋一样的你，醒了是飘着片片红叶的现在。昨天的你可曾想到昨天的未来如现在？现在的你可会想到现在的未来？未来的你可能想到未来的未来，像昨天已不再爱。也许那一天一朵云带给你一点悲哀，也许那时你会回忆起现在。也许我如那一片红叶，飘进你秋一样美丽的梦来。昨天的你可曾想到昨天的未来如现在？现在的你可会想到现在的未来？未来的你可能想到未来的未来，像昨天。